好，第四節回來了。這一節呢，我們就想Carlos 呢講一下，嗱喂，在國內開工都幾悶的，是吧？計數，尤其是計數，那沒理由不出去玩一下啦。 會的，會的。 即我們的玩呢，就真的是玩耍的玩。那有沒有老闆會不會你辛苦啦，你知這些有好豪，哪裡玩啊，任我掃啦，有沒有這些這樣 的？有的，有的。有啲即係有啲客好咧，係有試過，譬如星期日佢知道你做得辛苦咧，佢直情話：我哋唔開工，唔諗你去玩啦。咁亦都試過真係好一次去北京，佢直情帶我去長城啊。總之嗌個司機帶我去長城去咩130。總之佢未必陪你上去嘅，咁但係佢就話：總之你哋自己玩啦。總之我帶到你呢度，咁佢哋就成日就喺度等你。咁啊，你落嚟又同你食飯，咁啊帶你周圍去咯。咁其實呢啲客 OK 嘅，我覺得翻大陸嘅都好。因为始终个客咧，佢哋几 respect 你嘅。调翻转头， 你北京，喂，北京呢个130，我麻麻地中意去，我中意去人间天堂嗰啲。 人间天堂我冇去过，我都唔够姜去我哋。 真系噶？ 人间天堂， 嗰啲 我都想去啊，我都想去下，见识下大佬。 啲好地方， 上网见过，但系 上网见过。 北京嗰次去咗好短日子，系啦，真系几日咁，但系啱啱搭正个星期日，咁人哋都要放假嘅，不过佢哋都几好。算 有冇去嗰啲咩卡拉 OK 啊，唱下歌啊咁嗰啲啊？ 哦，有試過咁啊，試過一次其中一個客咁帶落嚟落去，即係夜總會咯，係啊，咁啊。咁啊，梗係有小姐啦，咁呢啲正常嘅有小姐。咁啊，但係好得意就係啲女士都喺度喎， 係，佢哋唔介意㗎，冇所謂。 佢哋 OK 嘅，我覺得好， 你就唔好意思啦。 係啊，就唔好話唔好意思嘅，即係但係你會好奇怪，即係你落級咁就係有女士喺度咁啊，你會覺得好奇怪㗎嘛。 即係但係即係佢照樣陪喺度坐。 系啊，佢啲女同事喺度咯， 系 啊，佢哋 OK 嘅，我哋真系冇问题。 咁都得， 系啊。 好彩你哋唔系好似香港嗰啲冇施展苦练咗几廿年嘅龙爪手，唔系真系好尴尬啊嘛，大佬。 我又冇嘅。 佢有冇谂过可能其实嗰啲咧都系有副业噶？ 咁冇谂咁复杂啊！嗰时 你有冇见到佢个额头咧，好似啲 LED 咁出咗行字 Try Me 咁样？ 系哇哇！哇！ 因为我知道呢啲行业里面咧，真系有呢啲嘢嘅 offer 嘅， 系咩？ 系啊！ 哇！嗰啲 accountant 真系唔是好个事啊，大佬。 其实讲真嘅，阿 Carlos 都醒目嘅。如果咧佢真系你中意呢啲嘢咧，我相信你都几烦。会做啲佢啲数就唔系咁易做， 即系我都系分得清楚呢啲嘢嘅， 系啊， 即系你我咁讲呢啲叫应酬咯， 系 啊，咁你唔就我啲人想 friend 咪落个襟实有咯，但系冇啊，真假？ 会唔会呢啲大老细成日叫你饮啊饮啊饮多啲啊？ 怼又冇嘅，反而你话怼咧，通常真系喺饭局度怼嘅，啊，即系如果你话饮酒饮到好癫，最记得第一次去河北做嘢，系啦，咁即系河北嗰啲个好远嘅乡郊地方，嗰次系搞啲咩树苗行业，都黐黐地线， 系啊，坐车坐几粒钟， 系啊，北京落机之后就坐6个钟头咯，咁啊，最记得系嗰时-20度，系冻到黐线，咁啊，嗰只作卧地好搞笑系。太冻啦，咁又冇热水，咁变相我哋嗰几日咧系冇冲过凉啊，4日， 条仔裤有冇换过先？ 原先系7日嘅嘢，我哋4日做晒啦，咁但系最记得第一日啦，嚟到就即系佢哋好好客嘅呢啲北方人，即系饮啲白色嘅嘢啦，咁啊，我都系第一次饮嗰时，咁总之我哋一饮，我个经理同埋我一个大我级嘅男仔嘅 senior。 即淋50几度酒精嗰啲 一杯，我谂个男仔又真系好乖，即系我谂系比较纯品、好读书嗰啲乖仔嘅，咁嗰啲一两杯就真系 系咪好香噶？ 好难饮， 好难饮。 我好记得嗰家姐嗰支嘢叫张家口，难饮到真系， 佢都60度噶啦。 系啊，咁总之嗰时可能嗰时我好彩就后生，即系仲有出去蒲嗰啲咧，咁即系 顶得住， 顶得住， 顶得住。 Senior， 哇，顶红晒，我仲一个头系个嗰个发觉个头好似大头怪 B 咁样，总之翻去酒店。 其实你顶得顺咪仲死，仲饮得多。 系啊，我哋 你反而冧得快仲好啊。 好搞笑嘅一样嘢咧，就系我哋饮到咧系啲人话：，你咁饮得嘅，继续饮。跟住我哋有啲白色嘅毛巾喺度噶嘛。咁咧，我哋饮啲酒咧。 咁就你啲水啊嘛。我咧饮啦，你真系搞住我哋个先人啦。跟住讲嘅时咧，我哋饮啊，饮嘅时一倒到白色，跟住咧成地下都系水滴晒水，即系啲毛巾啲白色噶嘛，咁睇唔到白酒啦，系咪先？一滴一成摊都系水，系咁滴，跟住我自己喺度笑你得，系啊。 即系整咗落条毛巾度， 倒落饮咩饮？如果硬拼一定唔够饮噶啦，但系即系佢哋系好好下嘅，即系同你尽兴，又搵啲人跳舞，啲女仔去跳舞啊，即系嗰啲叮叮噔噔嗰啲咧，即系啲民族嗰啲咧。 但系佢哋真系好劲喎， 好劲， 杯杯嚟嘅， 系啊。 但系佢就唔系用碗嘅，佢真系用杯仔都死啦。 但系佢会劲你噶嘛，即系佢无厘啦间又讲两嘢咁啊劲，咁到啲成餐饭。冇样嘢食得落口嘅，除咗菜，除咗菜，总之其他嘢都 全部野味。 唔系 嗰啲 咸 酸菜炒， 冇嗰时北方嗰时咁冻咧，冇啊，得羊。总之啲奇辣、奇咧嘅嘢啦，一就辣到抽筋嗰啲啦，即系总之你永远就只食菜，菜其实都系辣嘅。咁后屘我哋食到要求就系食蛋，即系炒蛋你唔会落辣噶嘛，即系我哋成日话苦瓜炒蛋或者咩炒蛋咁啊，最稳阵，起码我哋可以扒饭 其实河北都唔系好辣嘅啫，佢都辣到。 唔系啊，我十几年前嗰啲咧就另一件事。其实你即系大陆系转咗好多。 唔系啊， 我哋好早期。 你系去河北，但系嗰条友唔系河北人嚟嘅。 我哋成日叫蒙古大汉咯， 蒙古仲衰， 系啊，蒙古人过咪我呢个咪罗蒙古， 佢真系蒙古人嚟噶， 唔系我哋叫蒙古大汉，因为我饮醉酒之后咧，我哋个经理系女士啊嘛，佢真系咁样抬，我同我先人就抬住嗰个一杯冧低嗰个，系啊，跟住我两条友理下我啊， 即系嗰个女仔俾你咁抬住定个女仔抬， 个女仔俾嗰个我哋所谓嘅蒙古大汉，即系咁 PK 我哋一个，系啊， 就抬。 哇！真佢唔系佢又唔系抽水嘅，佢真系，知我哋都斜到，斜到不得了嗰啲嘅嚟噶啦，个头都佢真系打晒眼噶啦， 佢都预咗你噶啦。 系咯，即系总之，佢又好 OK 嘅，即系佢台湾咁，总之我 意思 我分唔到我哋人。 如果佢真系蒙古人，你仲大镬，啲马奶酒仲难饮啊！ 我哋叫蒙古大汉啫，但系实质佢系咩人我都唔知。总之系一个好饮得嘅大叔咯，好饮得。 咪咯，嗱你分辨台湾人同埋大陆咧。其实台湾人饮都是呃你的，因为他的杯那些咁嘅花雕咧，就整成粒华梅落去晾住个杯嘅，啲得啲咁多酒嘅啫。 咯，系啊。 哦，而家咁酒一定系大陆嘅， 大陆嗰啲真系 佢都攞命。 但系咧，大陆人咧唔识饮酒啊，红酒加七喜嗰人嚟噶嘛。 橙汁不系咁咯。 唔系嗰个系温啊边个啫？李鹏教咗我哋饮红酒，但系就沟七喜啫。唔系啊，以前嗰啲佢哋五十度都冇意思噶。 好似我爸咁样饮特纯米酒噶，系佢可以成晚饮一支特纯米酒。 特纯米酒唔系好劲噶嘛，啲 四十度喎。 佢哋嗰啲咧，我俾我最近 五六十噶， 去厦门即系做嘢啦。咁又系两条友咁，又饮咗支嗰啲唔知。第一日就饮嗰啲白色嗰啲嘢，第二日饮埋成支蓝带咁，两条友饮咗成支，正晏昼餐饭咯。 唔系你其实 真系缩缩地喎。 佢如果佢哋肯俾你饮嗰啲正嘅茅台咧，茅台就冇咁惨啦。 唔系好辛苦啊，饮嗰啲白色嗰啲嘢咧，即系我或者我哋饮唔惯啦，佢哋嗰度饮啊，但系真系。即系你真系用顶硬上嘅咋， 唔 系即系顶住个头唔俾佢跌落嚟咁。 佢嗰啲靓嗰啲白酒好饮嘅，好香嘅。 我唔识品尝。 哇，你好过饮嗰啲加饭酒啊，嗰啲仲攞命饮药水咁嘅大佬。嗰啲 都难搞。 你饮嗰啲白酒就好，第二朝咧个头唔辛苦嘅。 唔系，好在系佢唔会好好赤，即系第二日咧好啰啰挛嗰啲。不过你嗰日饮嘅时候系好唔舒服噶，你 系。系啊， 劲臭啊 嘛。你唔惯啊嘛。 系啊。即系个啖味已经好臭啊，同埋你觉得个头咧好似像卜卜咁嘅啫。 咁有冇去过湖南湖北嗰啲做嘢？ 湖南就冇，湖南湖北都冇。我反而喺晒北边同埋东边咯。 哇！ 东北南中间同西部我哋有冇去过？ 嗰啲好大镬噶，嗰啲真系好鬼热情噶，你唔接受佢都要嬲你噶。 哦，咁我哋都 OK 嘅，我哋热情底嘅。 唔系 饮就饮咯，佢唔惊你咩？佢攞个嘴 咬你啊！冧噶嘛，大佬嗰啲。 我哋嗰时冇啊，即系 冧嘅。 因为嗰时候，如果我哋净系即系当然你话老细唔喺度嘅，咁啊，净系你啲即系我哋带 team 出去饮啊，我哋。 我哋都 OK 嘅飲咧，照飲啦。當然我哋就係講陣時開咗，我哋有限量咯，即係一人之下就真係要做嘢啊嘛。咁啤酒當然就冇所謂啦，啤酒啲水嚟咁就飲幾杯。 啤酒仲衰啦，個飲啤噶嘛佢哋。 係啊，訓練啊又要訓練。 唔係飲冰鎮嘅，飲熱啤 嘅。飲常温噶嘛，飲到佢哋情形咧，佢哋要改變，同我一樣飲凍啤。我哋教育佢一定要擺雪櫃，呢啲一定有冰，聽日嚟一定要有，冇咧係好難飲嘅。 咪咯，黐線。初翻大陸，即係個科皮噶嘛，你叫 誒啤酒， 啤酒 橙温的，哇橙温的 冇雪蓋啊，冇搞錯啊，大佬，即係啲熱啤，我哋喂大佬啊， 即係我飲熱啤， 咪咯，即係凍嘅咩啤酒，邊度飲熱啤啊？真係黐線， 唔得唔得，熱啤真係搞唔掂。 你山東嗰啲仲衰，食嘅又凍冰冰，飲嘅酒又熱辣辣。 山東我哋冇山， 好鬼多佢哋好鬼多冷盤嘅。 但我都 OK 嘅，我都好中意食呢啲嘢，系啊，即系你翻大陸我都 OK， 除咗真系有啲即系湖南我都啊，湖南未去過，原來 sorry， 佢嗰種辣真係頂唔順，嗰種辣 湖南仲勁過四川噶嘛， 即係嗰種辣你，總之你接受唔到咯， 係啊， 即係嗰種辣味唔係嗰啲麻辣啊，又唔係嗰啲四川嗰只辣，咁你係好唔慣，總之條味你 好長好， 係誒係好辛苦， 食嗰啲咁細四隻嗰啲咧，指天椒仲要勁過指天椒咧，佢哋飲酒先恐怖。饮酒就算啦，沉咁撒一扎辣椒出嚟，跟住整扎辣椒出嚟，佢真系 哦冇咗冇咗。 食完跟住送酒喎，黐线个胃 咁 样熟咗啊！ 真系我真系唔食佢啲咁嘅嘢，大佬真系。 唔系食辣嘢，唔系冇问题嘅。 食嘢真系都系唔掂。 你 input 要 output 噶嘛？output 噶攞命啊，大佬，即系要水粮食噶，搵噶嘛， 谂到个万马奔腾嗰个嗰种享受真系。 即系你未试过，直情啊，我试过食到咧，要即系去喺酒店去厕所搵条水又肥住啊！ 我听过，我听过个 supervisor 又系食得，即系唔好食得辣啫嘛，即系嗰啲佢年纪比你大少少，即系比我大少少，大咗十零五廿年啦，咁但系佢又即系可能。即以前在香港做开嘢嘅， 系 咁，总之佢唔好食得惯，总之食亲大陆嘢一定屙嘅，因为啲油佢有啲嘢成日油， 系啊， 样嘢一辣咧，好似你话斋 着火， 佢同我讲过一次，我心谂有冇咁夸张？ 哇，要水冷式嘅大佬，佢讲笑啫， 有冇咁渣啊你？ 你餐餐食你就知啊。 唔系嗰时一齐噶嘛，我嗰时系啊， 唔系噶，有啲人真系唔食得辣噶嘛， 系咁肯定都有啲人， 我都好食得辣嘅，但系佢嗰啲辣你啊，黐黐线噶， 冇同佢讲大陆人同佢讲食得辣，佢哋啲辣都同你都唔系咧，唔同咧嘅， 系啊，喂佢由细佢阿 唔系咯， 佢阿妈养，但系阿妈啲奶都辣嘅， 系咯， 又煮出，佢阿妈 嗱， 佢阿妈 食都系辣嘅， 佢阿妈食又食辣椒大噶嘛， 我即刻 picture 上嗰个饮奶个场景。 佢惊咩啫？佢由细到大都辣嘅，你即系四川人噶嘛？佢不嬲都审炸辣椒咯，嗰只镬就咁炒，第二样嘢都死噶啦， 一定啊，一定啊！ 但系四湖南嗰啲先坚辣噶，四川嗰啲唔系好辣噶咋？四川系麻你条脷噶嘛？ 我冇乜去啊嗰边。 哇！即系喷火噶大佬，湖南湖北嗰啲就喷火噶会。 我哋通常都去即系东边咯，即系成日都系。夏天成日都一定有機會嘅，總之我係次次咧係去夏天出咗都係最大鑊，哇！好似蒸籠咁啊，啫。 但係冬天去又慘喎。 冬天去我覺得冇乜嘢，因為我媽我自己唔係好怕，即係唔係話好怕凍嗰種人。 係。 咁但係你問我夏天去真係最慘就佢哋啲冷氣唔係好似我哋咁啊，佢啲冷氣咧開完等你冇開，仲衰。 佢嗰啲風嚟嘅。 係啊，咁你知道佢又閂埋門、閂埋窗喎，咁又開所謂嘅開咗冷氣。哇，咁啊头黄真系！ 唔紧要啦，而家科技先进啊，自己带啲风扇啫，同埋咧手提冷气机上去啦。 佢冇用呃你嘅， 而家唔使啦，系嘛？ 咗冷气机唔得嘅，唔系佢依家冷气机靓好多啦嘛，依家。 咁而家呢啲都系啦，咩美的啊，嗰啲啲咩牌子都系大陆做噶啦。 系啊，佢嗰两年唔系喎，咁你国内同国外嘅标准唔同噶喎。 都唔系嘅，而家就好好多噶啦。而家佢哋啲 quality 都好嘅呢啲嘢。 即系讲真，讲其实翻国内就唔系，你翻到落去个压力系冇咁大咧，老细唔喺度嘛。 好难咁样定夺，我觉得。即系你可以话 free 咗就系、做嘢，你唔会成日有人喺度问长问短咯。 系咯。 但你都有个 deadline 系咪？ 准备有 deadline， 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去之前，我哋要几号要收 job 就要搞掂嘅，系啦。咁当然你有冇试过啲好 worse 嘅话，可能上到去年龄无聊期，我试过一去去咗三个月，原先话一个月去咗三个月。 因为佢点解会搞到一镬 job 咁咧？ 佢哋嘅 job 系个客自己又未准备好资料啦，咁个客又本身个。个 companies 本身有啲问题啊， 即系佢求其整堆数啊，呢度系啦，咁你搞掂啦。 即系真系有叫有问题，讲紧系有啲都几严重嘅嘢嘅，系啊。咁啊，所以你一路即系咁，我哋讲你核数噶嘛，咁我哋都要查到一啲嘢，咁即系 further 再睇，再睇，再睇。咁但系即系见到一啲嘢系我哋要去解释，咁佢我唔好解释，咁啊做 extend 咁咪搞成由一个月搞到成三个月，嗰期系最大压力嗰时。 但系咁佢点啊？咁你俾个钱唔同晒噶咯？ 系啊，好似咧系佢哋个 fee 系，譬如咁个 fee 系我哋 agree 咗噶嘛，咁变相你 extend 咗，变相我哋嘅 manpower 摆咗落去啊嘛。咁其实老细都会即系某程度上都会。即系唔好话债嚟噶，佢即系会用咗另一个方式。喂，几时有 report 啊？ 几时 收 job 啊？几时落翻嚟搞嘢？我哋要上即系交出去噶嘛？ 咁你话你搵多啲人上嚟帮帮手啊？ 我试过嗰咪嗰时咪带过廿几个人咯，自己 吓 带廿几个人喺上海啊？ 上海啊？ 系啊，嗰次就最大压力嘅一只 job 咯。系 廿几人跟咗你上去， 系啊， 就系个 deadline 就过晒啦，已经 过晒噶啦，系啊，因为冇啊，即个客老细咧知系俾唔到嘢嘅，咁你要就攞啲枪指住个头，我都做唔到噶啦，呢啲先呕唔到就呕唔到， 你要揼翻有啲数，你要揾翻个原因啊，我哋去边啊，要帮我将嗰啲坏账啊搞翻掂晒，即头都痕噶嘛，大佬要砌翻，唔系最惨要将个故事完整交代翻出嚟，嗰啲原来唔识写稿嘅。乱晒坑， 都大镬，即系同埋即系个客有问题啦。咁我哋自己公司，即系嗰阵时全部俾晒啲好 fresh 个，啲十四，我都嗰阵时有廿个系即系做过一两年嘅嘢嗰啲。咁啊，哇，楞住啲廿个蒸生瓜，真系都几大镬， 全部青色嘅，好似 好似咁啊，青好青嗰次，即系都系得两个 senior 咯， 系 啊，嗰日执。即系劲大力度咧，系试过好似呢啲咁嘅房啦，好搞笑咁。我有个经理上嚟啊嘛，咁啊先啊，照爆佢咯！真系你老豆、你啊、你老母、你边个都嘟埋噶啦，系真系真系 成班闹， 谢佢咯！即系讲真，成件事咁你都唔 support 我，即系譬如有老鼠咁，即系呢单嘢咁有老鼠，你又唔 support 我换，啊要我自己去挥，即系等我落 job 做紧嘢，咁你又唔搏啊挥，咁梗系着啦呢啲嘢，即系人哋即系。同事都會驚噶嘛？喂，你坐喺遙遠香港冷氣房，舒舒服服，我哋喺下面即係打緊仗啊嘛！咁即係女仔可能驚，哇老鼠喎、啊！你問我如果只曱甴跌落嚟好多隻，我都驚，大佬我都頂唔住啊！ 一陣做咩有條蛇走出嚟？ 我真係同你講，我唔做啊！真係咁，咁即係冇辦法咁嚟即係。嗰、那個即係呢個會好記得嗰次，好煙霧瀰漫，個房好細嘅，咁我有個靚個兩，即係叫大粒啲嘅，喺度食緊煙，咁啊大龍 office 食緊煙噶嘛，咁我總之我另外嗰個同我差唔多 grading 嗰個細咗少少喎，咁我同佢話：哇，使唔使咁盡去到？我梗係嚼你啦，唔使嚼你啊，大佬你都唔撐我。系咪先？咁我揽住你廿几条友同你开波，你又即系最尾如果加唔到大老细实实嚟噶嘛？系咪先？你人哋个老细上市公司嚟噶嘛？你讲少啊，真系系咪先？哇！你搵成廿几三人上嚟，你都搞唔掂谈嘢，系咪先？系啊， 咪即系你个间公司搵得唔得噶？俾廿几人你上嚟都搞唔掂， 系啊， 你坚就流啊咁啊！ 好搞， 唔知佢用 好搞笑啊！呢个客都好经典啊，真系。 系即系其实即系今集就即系话俾大家听咧。即其实做会计都几惨嘅，但有时呢啲仔女夜翻屋企咧，就冇问点解啦，佢都唔想啊，佢都想今晚早啲翻嚟睇波， 唔系啦，绝对唔会偷食嘅，冇时间偷食， 冇啦，边有时间啊？ 即唔怪之你话冇乜机会，顶嘅饮完嗰啲酒，酒能乱射错嘅。饮完酒我包你唔掂，你仲要饮大陆嗰酒， 咪 咯， 攞大埋， 咪你永远饮完嗰啲酒就咁噶啦，咁你又点会乱性咧？ 咪咯， 唉，今次又多谢阿 Carlos 上嚟啦， 吓，唔讲唔 讲，系啊，即系你睇下我哋啲会计师好亲民嘅，即系唔系嗰啲咁样。 啊，唔系恶高个头去同人倾偈嘅。喂，咁我哋下次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嘉宾系 插花嘅， 系我哋讲下次我哋讲艺术， 死啦 呢样嘢我真系吹花我熟啲插，唔识 系啦， 吹花 系啦。 可唔可以一齐领下领略下咧？ 咁你系下集又同今集多谢 Carlos 啦。咁我哋佢其实都好忙啊，即系阿 Mabel 真系好大面，唔系佢真系唔上嚟噶，系嘛？ 系啊，今日佢其实咧，以前系讲我可唔可以褪到下集啊？跟住我唔得，下集我嘉宾都出咗事喎。 唔系咯，唔系啊，你知佢哋一个钟收好多钱噶嘛？ 系啊，要褪啊呢 啲。系啦，今集多谢佢啦。咁我哋下个礼拜三再同大家又讲下插花嘅行业， 插花 嘅行业。有冇啲怒气嘢咧？我都唔知道。有冇教学生嗰啲即系火滚嗰啲，系嘛？咁我哋又听下佢有啲咩讲啊？咁我下个礼拜再见啦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